想要快乐都没

不对。

天地。

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，你也用这一生，当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远。 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。